方，手机也关了，不想再联络。没有心事的我，再一次复活了。删掉电话号码，又遇见那就终于相逢了。流过泪，把眼睛变晴了。对你多爱一点，我就感觉心动多一点，好像是。是爱了痛了笑了哭了以后才学会，没有谁会永远爱着谁。对你多爱一点，我就感觉心动多一点，好像翅膀飞上天空自由了。对你多爱一点，我就感觉伤心多一点，勇敢对自己说再见。 被齐齐骂，你怨你一醉再醉，风冷雨冷，渗着热泪，饮千杯苦酒替你赎罪，你尽患难愿生死也敢去笑对，夜路漫漫誓不悔，若火里也去，抱你吻你却是梦幻，缘尽似杯未完笑，那约会未睡，梦里是谁？ 看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，只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看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，只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